第98集，你真心爱过别人吗？少群捏了捏温小慧的下巴，笑了笑。 我喜欢你识时务这一点。对了，你那个小外甥怎么样了？ 啊，挺好的，最近太忙，没怎么联系。 不联系也挺好的。 怎么了？ 不告诉你。 少群低头看着手机，温小辉恨不得扇他。 我听了些事情，不过不方便说。看在你是我员工的份上，我只能奉劝你离他远一点。你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，就别掺和了。 您说什么呀？我都没听懂。 装傻套我话，你还嫩了点。我今天找你不是为了你家的事儿，是想跟你说说巨星的问题。 温小辉见他确实不会说，只好作罢。尽管心里一上一下的特别不安，也只能装作不在意。 我听您的。 下次股东会议，你按照我的意思表态，然后我教你怎么不着痕迹的劝刘星。这笔投资分配好了，我就打算转让股份了。我一定要卖个让我满意的价格。 您请说。 少群跟他说了半天，发现温小辉心不在焉的。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 没啊，我听着呢。 还想你外甥的事？ 没有。 我认识你有两年了，你想什么写脸上这点还真没怎么变。 那您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呗。 你一看就嘴不严。跟我没关系的事儿，我说了给自己惹麻烦。我最多就是提醒你离他远一点。 啊，他不是我外甥吗？能怎么远呢？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。你要真想知道更多，关注一下长虹集团的股票。但我估计你也看不懂。 股票怎么样？您说，说巨星的事儿。 那天和少群吃完饭，温小辉走出饭店就开始搜索长虹集团，但查到的都是常规信息，什么股票代码、公司信息之类的。他还看了股价走势，也看不懂。他想了想，给黎硕发了条短信。黎硕也炒股，应该能看出点儿他看不懂的东西吧。过一会儿，黎硕回了一条消息。 嗯，没关注过这只股票，明天跟朋友打听一下。你怎么突然对股票感兴趣了？ 哦，我妈想炒股了。 发完短信，温小辉突然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愣住了。 我在干什么？不是已经下定决心，跟洛邑以及洛邑有关的东西彻底告别吗？那我打听常会上的上市公司和股票干什么？有什么用？为什么我一听到跟洛邑有关的消息，集中力就都被吸引过去了？ 他抓着手机，被自己气得浑身发抖，真恨不得把短信撤回来。他在心里把少群骂了一遍，都是这个死太子党，吊人胃口。他叹了口气，心里又难受了起来。过了几天，他家装修好了，他和冯月华过去验收了一下。虽然格局突然改了，有些不习惯，但焕然一新的房子和更合理的格局还是让人非常满意的。哎呀，我都认不出来了，这是以前那小破房子吗？咱们装了家具就赶紧搬回来吧。 嗯，好啊，家具和家电我都定了，很快就可以搬回来了。 温小慧环顾四周，只能假装高兴。如果冯月华知道洛邑放火烧了这房子，又拆了他们家的墙，只为找某样东西，那么他还会觉得现在的装修好吗？恐怕都不够恶心的。洛邑给他的钱，他不敢告诉冯月华，但过一段时间，他一定要买一套房子，一套跟洛邑完全没有关系的房子。几天之后，黎硕约温小辉吃饭。温小辉想起上次问他的事情，犹豫过后还是去了。他给自己找的借口是不好白麻烦黎硕，怎么也得请人家吃个饭。黎硕依然是意气风发，潇洒英俊， 好像全天下没有能让他皱眉头的事情。和他站在一起，都会被他身上散发出的光彩照亮。温小慧忍不住问自己，后不后悔？如果当初选择的是黎硕，是不是现在就不会痛苦，不会彻夜难眠，不会食不知味，不会一门心思掏心窝之后，换来洛邑一句不知道什么是喜欢。可惜这样的假设没有意义，只是庸人自扰。黎硕一看到他就摇头， 小慧，你的状态让我很担心，你比上次还瘦了。 其实我吃的挺多的，我最近健身呢，看着瘦了，其实没轻几斤。 你这话骗不过我。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他。我很好奇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有照片吗？ 都删了。认真回想起来，我和洛邑几乎没拍过几张照片，因为洛邑不喜欢拍照。唯一的一次，也就是在博客上发的一张我和洛邑十指交扣吧。所以说秀恩爱死得快，才三四个月就拜拜了。 虽然这话不该我说，但如果你真觉得很痛苦，也许应该尝试一下挽回。很多时候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，只是看你们愿不愿意放下一些坚持。 黎大哥，你说的话总是非常有道理，但我们的矛盾真的解决不了。 也好，那么你应该尝试新的约会了，能让你尽快忘了他。 我最近太忙了，过段时间吧。 他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有勇气再谈恋爱，这一次他就怕了。 我以前也有这种想法，总觉得要把阶段性工作忙完了才有精力去约会。后来我发现这些事情应该顺其自然，当让你心动的人出现的时候，就是累得半死不活也会拼命抽出时间去谈。可惜我不是让你那么心动的人。 李大哥，你真潇洒，好像从来没什么烦恼的事儿。 谁说的？工作上烦恼的事儿多着呢，但是一件一件去解决是很有挑战性也很有成就感的。 我是说感情上的。 感情上吗？感情是一样非常容易失控的东西，一旦失控能对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。所以如果想要掌控自己的生活，首先就要学会掌控自己的感情。 能掌控的怎么能叫感情呢？感情就是让人情不自禁啊。 如果在你开始之前把你的付出和索取，想要的不想要的，利与弊，得与失都想清楚，在决定接下来的每一步却有可能做到收发自如。有一天你的感情或者你付出感情的对象在你之前失控了，你就可以抽身而退，保护好自己。 李大哥，你真心爱过别人吗？ 怎么？ 你不是收发自如，你是从来没真心爱过一个人，所以你随时都能抽身而退。 这些话，文小慧其实很早就想说了，只是觉得没有必要。毕竟她没有立场去评价黎硕怎么对待感情。也正是因为他意识到黎硕的收放自如，才退却了。可今天他有点忍不住，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蠢了。 第一次有人跟我这么说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嘴挺损的，刚才有点没忍住。 没事。我刚才回想了一下我以前的感情，也许你说的是对的，继续说下去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活得很清醒，可在你眼里是不是显得很无情？ 你不是无情，是真的没对谁动情。 你能对人很好，但就是让人体会不到爱。 这是你拒绝我的原因吗？ 原因之一。 如果在他去美国之前，李硕说的不是你是自由的，而是做我的男朋友，我等你，那后来恐怕就没有洛邑什么事儿了吧。 我想给彼此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舒适，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才没有负担。但你这个观点很有趣，我应该好好思考一下。这难道就是我感情不太顺利的原因吗？ 说不定是呢。